重新予以之所生，甘对佛前求忏悔。放下空与色，放下悬念，多一物却添了太多危险，少一物坦诚慈悔少一点。若是缘再枯萎也是甜，若无缘藏爱在心田，尘世藕断还是念，回首一瞬间，纵可身影陪你走好每一天。心无缺无空心甘情愿，